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下雨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我呢是电视台的一名编导，经常晚上加班。我们这个工作性质的要求，就是因为白天要把袋子送审要播出，所以晚上必须得把节目做出来。晚上做节目其实还是对人的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因为晚上有时候精力不太容易集中啊，然后我们想各种办法让自己那个精力能集中，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都休息了，我们还得在机房里面争取把这个节目做好。当时工作的那个状态和那个心情呢，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是自己选择一份工作，然后特别是第二天看着我们有节目播出给广大观众朋友们的时候，觉得特别欣慰。所以有时候哪怕有一点疲劳或者是不在状态的时候，都尽量自己调整，能使自己的情绪不要影响到工作。希望那个电台能帮我点播一首歌吧，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我的家人，希望他们都能健康快乐。 想起我不完美，你

想做你牵绊，只是后来我们依然孤单。你换了几站，我一直流浪，只是后来你和我还是迷惘。我要开始爱的感想遗落在过去那些地方。你喜欢 会展部的客户经理，我现在正在会议中心盯展台的搭建。我们这份工作就是这样的。如果第二天有会议的话，前一天就必须要熬夜盯搭建。其实这份工作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对这份工作很喜欢，然后因为从中得到了很多锻炼和提高。累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听一些音乐，我觉得这是在繁忙的工作中的一点，给自己一点轻松吧，然后也是对自己的一点奖励。 You'll never be the sun turning in the sky and you won't be the moon above us onAnd you won't be the stars in heaven, although they burn so bright. But even on the deepest ocean, you will be the light. You may not always shine as you go.Barefoot of stone You might be so long together Or you might walk alone And you won't find that love comes easy But that love is always. When the dark clouds gather, you'll be the light.

是苏慧伦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不是爱情，那是什么？那是战争，是交易，是挣扎，还是回忆？我们走吧，离开这片伤心的土地，离开这个孤独的午夜，我要带你去另一个地方。这首歌叫西街。 阳光越过窗沿，我在阴影里面，哦，再过这53年就漆黑一片，没有人看得见我心深处的阴暗面，只能眺望东边。你的世界太远，哦，沉到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甜，黑夜已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